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成就，金策钢铁联合企业把数千吨钢铁材料送往黎明大街建设工地，为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做出了贡献。水产省大海养鱼局等各地水产事业所的干部和工人群众，在适合于大海养鱼的东西海各地设置数十个网圈，大量饲养海鱼。轻工业省下属各地工厂投入200天战斗以来，实现了500多项有价值的技术革新方案，而且实现500多种设备部件和130多种原料材料的国产化，大大贡献于生产人民消费品。